抬头看看蓝蓝天空，鼓起勇气痛快体验全状，静静的感受面前，每秒不知道未来，凉凉风吹眉头张开，不必叹气，世界未结束，这生命不会等待，始终亦相信找到爱。那次我试过看见最美，擦擦两眼边 浸泡进暖热咖啡里，才从头清醒。